Music，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您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宇宙人《蓝色的你》。第九位，冷水乐队《缪斯来信》。第八位，狮童乐队《跳山羊》。第七位，陆先生《小生活》。 生活消磨倔强，可孩童相信爱与欢圈，如今拥有的一切是否是你想要的，是否是你梦里渴望的美好。 第六位，莫文蔚，爱无所谓。 爱无所谓，把不对变成对，静静的宝马月如水，有一种绝对不会，青春会，星星不会枯萎。 第五位，阿四，孤寡人镇。第四位，木马的《宝月光》。 月光吧，宝月光，请你把心放一放，和一个双手愿你看破这一切。 第三位，路行人，当我望着你。 当我望着你那双粉红眼睛，怎样也不 第二位，周深，光亮。 最微弱，最柔软，最无畏的你，用尽了全力努力的去回。 第一位，马条，克拉玛依。 马耶百口唇边，我是你冰凉了甘甜的泉水，微凉的孩子梦会成歌。 本周的周一到周五，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，演唱者分别是达文西乐队、张瑶、金文琪、许光汉和易烊千玺。这五首歌中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，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10。 Number 10， 本周榜第十位，来自张瑶，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，新歌上榜。这首单曲出自张瑶上个月发表的新唱片《我看见月亮的时候就会想起你》。这世界不一定那么美好，但肯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糕。在汹涌的人潮中，谁都是主角。无论你是慌乱还是沉定的过大多数日子，还是纠结焦虑心烦会有几个失误的日子，都没关系。 过程中的美好你都领略，一个个遗憾也没错过。 最爱的人，风尘中一吻，离别是一阵双唇，一次转身，敞开时间的门，奔波中的人不相认，这个世界不一定美好，也一定没有你想象的糟糕。 本周榜第九位来自宇宙人乐团蓝色的你，上榜两周，本周上升一位。前两天跟一个音乐圈的朋友聊天，他说到了每个季节歌曲的传播规律，比如冬天就会多一些速度慢的抒情歌曲，夏天晚风海浪沙滩阳光之类的甜歌会不断的发布。我说嘿，你说的还真有道理，现在不大能发现很夏天感的歌了。像宇宙人这首在蓝色的背景下写蓝色的你，蓝色的脸，把这个颜色发挥到极致，写成了歌。 Oh, my God. 夏天，它偷走我的时间观念，蓝色梦里懒得闭上双眼，难得出现是你蓝色的脸，躺在你怀里沉淀，月光在你身体画一条线，听听你轻轻呼吸，悄悄入眠，纯白像白色光点，夏天像雪下诺言，穿过了乱世的细针，告诉我你收心了没，我的眷恋缠绕着我的身体，干扰直觉，我在暗潮或者在南岛搁浅，躺在你怀里沉淀，看月光在视线慢慢熄灭，听听你轻轻呼吸，悄悄入眠，裙摆像白色光点，唱着古老的语言，穿过了乱世的细线，告诉我你听见了没，我 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，我们给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歌曲，第十位是张瑶演唱的《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》，第九位宇宙人《蓝色的你》。在这一节的节目中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。 能量音乐 Number 8，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达文西乐队的《大都会》，新歌上榜。这首歌出自达文西今年十月出版的最新专辑《人间姓名》，是我最想跟你推荐的唱片，应该是我2021年内地十大原创专辑之一。虽然还没到12月31号，但基本上就是了。这张唱片有12首歌，整张专辑概念完整，直接超越了好多单曲艺人和 EP 歌手好几个段位。这首《大都会》写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种人，歌词的信息量非常大，又不失流畅的旋律。 此地里工作的人，名利场的人，乌托邦的人，激情澎湃演说的人，攻击性的人，受委屈的人，没人在乎的人，每一天每个人都在营销自己的梦，每个夜 本周榜第七位来自冷水乐队的缪斯来信，上榜三周，本周上升两个榜位。这支叫冷水的乐队在音频客户端上非常的冷，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新专辑的数据，也就是转发评论和称赞，发现有些歌只有几个评论，这种现象目前太常见了。如果你没什么流量，基本上作品发表也没什么反应，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些 DJ 去找到给它挖出来。冷水乐队的主创是两个女孩，一个负责词曲，一个负责编曲制作。这首《缪斯来信》应该算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了。 像是一千天没有想到过这一刻，梦里梦过你，没有梦到你会来信。我和微信只醒目的抬头，小姐，从前的礼物还藏在铁盒里，你说道，字里行间我回忆起那过去的时光，熟悉的城市，回不去的曾经，还有一起听过的歌，你看世事多无常，是新的开始，我们那些人为的巧合，深埋的感情其实都一样，只是从未说破。 会说破。 本周榜第六位是来自陆先生的小生活，上榜两周，上周排名第七，本周排名第六。如今写小生活的歌越来越多，跟这个网络时代有关，跟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，跟细节和场景的变化有关，跟传播的途径有关。小生活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每个族群又有一致性。这首歌的创作意图在于，你越长大越觉得生活不是料想中的那般，面对消磨和无法挣脱，也要记得那些美好的梦啊，要相信爱与幻觉，小生活它就在那里。 曾经有一个梦，它粉饰了我的生活，我们经历着经历，有糟糕也有惊喜。曾经有一些人，定义了我们人生的，他们有犹豫也有怀疑，时常有贬低和责备，它让我跑得更快更远也更累。但你知道你不能后退，也无法后悔，重新掌控自己，从何做起。如今我们已长大，正在被生活消磨去向个孩童，相信爱与幻觉。如今拥有的一切，是否是你想要的？是否是你梦里渴望的美好？我们的小生活与我全世界的生活，不管愿不愿意，它就在那里。 看到蓝色的海平面，想要听歌是

所谓，把不对变成对，静静的依偎，抱满月如水，有一种绝对不会倾城回，这心不会枯萎，为你无所谓，既无悔也无愧，愿意暗黑有星光徘徊，如果你落泪成为你的泪，我的宝贝，我们说好不退，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易烊千玺的四字歌，新歌上榜就落到了排行榜的上半区。这首歌刚一出现，就看到社交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转，一是因为意外，易烊千玺怎么会写这种歌呢？二是获得了惊喜，四个字的创意，四个字一出，四个字一出，夏日入侵企划的编曲，中间还加入了唢呐。我当时听想起来的是窦唯的一首歌《高级动物》，很多人听完的评价是感觉他出道很久了，居然才只有21岁，而且给自己庆生的这首歌实在让人喜欢，才华横溢啊。 光头小在村街算枪，温良恭俭家教配方，叫外一声随地三两，无意关注灯台穿长，思念把在自我扩容，准时下课可套标准笑容，城墙堡垒三千裂缝，一壶白银内心中涌，一目而起将计三里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，我靠肚皮塑成人形，点上我才黄金蝉泥， 隐藏剧情请倒转浏览。 下独自心无际，灵魂攥手自慰出气，改头换面名利免疫，二十浪荡来来唧唧，流浪也往街头两臂，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人质大雨你我如意，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生活怎能纸上谈兵，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戳破幻想只是内心，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何必伪装悠闲的你， 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 能量音乐 Number Three。 本周榜第三位是来自阿四的孤寡人镇，上榜三周，本周又上升了两个榜位。可能是我自己太有趣，所以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玩，还是自娱自乐最自然。他们说不出门怎么认识别的人，或是能遇到爱的人。在家里有剧中变换的男神呢，有更新的网文呢，有刷不完的短视频呢，有各种社交软件呢，保持单身的舒适千金不换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，但洗心革面太困难，所以就这么随遇而安吧。单身独居人群的心声你也来听一听，来自阿四孤寡人镇。 我也知道自己要无定义，要立马改正很困难，所以对很多场合都不习惯，还是保持孤单简单，可能是我自己太幼稚，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玩，比起强颜欢笑我更爱交谈，还是自娱自乐最自然，为数不多的朋友试图洗脑我，知道自己怕麻烦，但要洗心革面太困难，所以一直拖着说随遇而安，虽然偶尔也会茫然，其实这样并不算悲观，只是贪恋着是你的懒，爱到最后大多逆了或背叛，光是想想都觉得难堪，为数不多的朋友试图告诫我，咱们说 Shakespeare 还是孔子，还是谁曾经说过，不出门怎么认识别的人，家里蹲虚拟世界里找温存，不出门怎么遇到那个人，在家等要的只有快递和酒，温和感性的网文，保持舒适独身，然后调侃自己是否寡人真。滚蛋！ 边孤寡老人，我也是个潇洒的孤寡人真，我也是个潇洒的孤寡人 真。酷狗音乐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，2021年第46期的揭榜节目。我是董鹏。回顾上一节，刚刚我们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。第五位，莫文蔚演唱的《爱无所谓》。第四位，易烊千玺的《四字歌》。阿四的《孤寡人镇》排名本周第三。最后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。 能量音乐 Number Two。 本周榜的亚军来自木马的《宝月光》，上榜四周，本周获亚军。这首歌是木马参加完月下节目之后创作的新歌，它并没有在音频客户端上发布，而是在巡演中不断演唱，逐渐形成了传播。这也是一个 rocker 随性的态度，不去抢什么流量，新歌就在路上演唱，没有什么发歌的仪式感，您听到了觉得释放和减压就够了。 你知道是谁最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周深演唱的《光亮》，上榜三周，本周获冠军。大型纪录片《紫禁城》的主题歌，这部大型纪录片主题音乐的专辑已经发布了，融合了流行摇滚、说唱等音乐形式和诗词、京剧等传统元素，既有实验性、艺术性，又有流行性。其中周深这首歌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整张专辑的方向，值得反复收听的精品。 海上一阵风吹起，白云涌向陆地，季风带走沙粒，四季冷暖的交替。